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46集，消灭天魔。冬至咬咬牙，手腕一震，罡气抵挡剑身，他费力地抬起于自己而变得千万斤重的长手剑，左手捏剑诀，一字一顿念出他早已倒背如流无需任何辅垫的引雷咒： 四大开明，天地为常，玉帝受命清荡三元，为剑神王斩邪灭宗，紫气成殿丹霞鹤冲，吞魔噬鬼横生阴风，一身风雷令，万里鬼神惊。 波贝叶完美的容颜在他眼中宛如地狱恶鬼，无法诱惑动摇分毫。头顶骤然大亮，雷云翻涌之中，龙身泰山压顶般的剑气已至，天魔终于微微变色。在冬至用尽自己全身最后一点力气将长手剑递入天魔体内时，他像傀儡似的被远远地甩出去。最后一个画面，他看见雷光与剑光融合，炫目到极致的白又夹杂着一丝丝的紫，云从四面八方聚来，层层叠叠，将天都变得低了。重云积攒天雷之威，将旗下的天魔包裹进去，以天魔为圆心，白光交织成庞大的气旋，尘土飞扬，气息混杂，连宋恩徒弟沙旺的残躯都被卷了进去，又从另一个方向被抛出来，落在旁边的河里，又被湍流的急速冲走，很快就看不见了。冬至头一次知道，当光真正想要发散自己时，是可以把任何一点黑暗都遮盖住的，圣光之下再无阴影。下一刻，冬至重重地摔落在地上，浑身的骨头四肢百骸无不剧痛交加，脖梗却像断了一般，已经感觉不出任何的痛楚。他闭上眼睛，任凭自己落入无边黑暗，因此自然也没看见光团之中，天魔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双手被光芒一点点吞噬，化为灰烬，然后是小臂、肩膀、身体，最终整个身体都被吞噬殆尽。他凄厉地喊叫起来，就像之前他捏断沙旺和素琪的脖子那样，发出了渗人一样的叫声，但这个叫声更为尖利愤怒，仿佛从深渊处传来，咆哮着意图做最后的挣扎。忽然间，一缕黑气从光团中拼死挣脱出来，掠向龙身身后原先黑色气旋出现的地方。龙身皱眉，心随意动，剑已脱手而出，剑光化为红影追击而去，但黑气仿佛知道这是自己最后逃脱的机会，速度之快，连剑光也追不上。深渊通道被龙身堵上，黑色气旋也随之消失，但之前被天魔祭体的红瑞还倒在地上，一缕黑气从他的鼻孔里溢出，很快与逃逸的黑气融为一体，迅速飞向天际，消失了踪影。剑光失去了目标，只得停在天空，那耀眼夺目的光芒连同龙身的存在，几乎让附近的村民以为是神灵降下的惩罚，不约而同地跪倒磕头。龙身召回剑光，缓缓落地，他环顾四周已经成为平地的狼藉，刚才的这一战几乎把方圆十里以内的东西都毁掉了，连带宋恩这座在周围村落里甚是显眼的寨子也全部化为乌有。他的目光扫过正抱着信差尸身悲泣的肯塔，落在了旁边不远处的宋恩身上。宋恩刚才被天魔吃掉了心脏，后背破了一个大洞，其他地方还算完整。龙身走过去，直接反手一剑插入他的头颅，降头师的鬼术层出不穷， 宋恩既然能给冬至下鬼将，难保人死了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。龙身绝对不会再给他任何复活的机会。 把他烧掉。 肯塔的声音忽然传来，他小心翼翼地放下自己的师父，大步走过来，从怀中摸出一瓶不知名的液体，往宋恩的尸身上浇灌，又点了一把火丢下去，火光砰的一下瞬间燃起，把宋恩点着。 只要把尸体烧毁，他就再也无法作怪了。 处理好宋恩，龙身大步走向冬至，将他扶起来，手掌摩挲到对方手臂骨折，不由皱眉，找来一块木板，脱下外衣，先将他的手臂固定住，又给他吃下一颗上清丹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对方才缓缓醒转。 不要说话。 冬至摇摇头，看见龙身嘴角也有血迹，不由想伸手帮忙擦拭，却在抬起手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手被木板固定住。龙身注意到他的目光。 你的手骨折了，应该是刚才落地的时候摔的，其他地方应该没事，回去再检查一下。 打从入这一行，三不五十的受伤已经是家常便饭，骨折简直不算什么了。冬至点点头。 我刚才以为你…… 龙身知道他要问什么。 这个天魔并不能算真正的天魔。 确切地说，天魔波贝叶乃他化自在天魔王，连佛都无可奈何。他的力量就算不能与佛匹敌，也非常强大，绝不是凡人能够匹敌的。说白了，他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强大存在。宇宙有其维持运转的独特法则，会导致世界失衡的力量都会被自然摒弃在外，如同上古神话时盘古开天辟地。然而混沌初开之后，盘古过于强大的力量已经不适合这个世界，他的一喜一怒一举一动都会导致世界过早毁灭。所以眷恋人间的他选择了分解自己，将力量一点点分成高山流水、苍茫大地，散布每个角落，最终让世界得以安全运行下去。波贝叶自然没有盘古这样的大爱，所以他无法以完全的真身来到这个世界，只能通过深渊缝隙分出一个幻影分身。在宋恩日久天长的供奉中，分身被血肉魂魄滋养起来，等到所谓的复活之日，哪怕一个天魔分身也足以掀起一场巨大的腥风血雨，令无数人卷入其中。 我跟信猜原本以为他还没有完全复活，而且说到底他只是天魔的幻影分身，不是真正的天魔，不至于太难对付，没想到我们的到来反而提前促使了他的复活。不过这次能轻易杀了他，还是他出生之时力量不稳的缘故。刚才你的天雷之所以杀不死他，是因为那个黑色气旋实际上是深渊的一个入口通道，他从入口源源不断地汲取力量，只要通道打开，就没有人能杀得了他。 所以你刚才要先封了通道才能杀天魔。 入口就在淡玉魔胎的女人体内，魔胎出世，女人就成为天然的深渊通道。为了找这样一个合适的容器，宋恩肯定物色了许多人，韩琪就是其中之一。 那现在通道彻底封上了吗？ 封上了，天魔出生时也是力量最为薄弱的时候，我必须先封上通道，将他的力量来源切断，所以刚才顾不上你们。但是天魔极其狡猾，依旧有一丝魔气逃遁，只能下次再找机会消灭了。 龙身眉间也露出了一丝疲惫。冬至靠在树下，身体的疼痛让他一动都不想动。他一拉龙身，对方也就顺势坐下。两人看着不远处宋恩的尸骸在熊熊大火中燃烧，逐渐缩小。这么大一场动静，不远处的村民肯定也察觉到了，但没有人过来。没有人敢过来， 他们也许正躲在自己的屋子里瑟瑟发抖，也许还不知道那个神秘强大的宋恩上师已经化为灰烬。冬至的降头解了，信差大师也死了，他为了救自己的弟子，连一句遗言都没来得及交代。肯塔跟他师父的感情肯定很好，他就跪在信差大师旁边，低着头，久久未动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